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察觉到他又昏睡过去，零六一略有些遗憾，就差一步他就能吻到他的精神体了。不知何时，零六一怀里拥着的变成了池小池的精神体，一头半长的乱发垂落零六一臂弯，他双目紧闭，长睫浓密，让人忍不住想要去抚弄拨弄。房内还有一个熟睡的原本善，与这具临时的身体曾有着亲密关系，怀里抱着别人名义上的媳妇，迷之偷情真刺激。但零六一却清楚他抱的是谁，是池小池，是他跟随了五个世界的宿主，是一个很有魅力偏偏又很孩子气的。他垂手看向这张熟睡的脸，只觉得一股温情从心底里透出来。受系统所限，他无法叫出他的名字，而越是不能越是渴望，想叫他的名字，想听见他叫他自己的名字。这种喜欢，这种渴望，好像是从骨子里渗出来的，好像是写在程序上无可更改的一段数据。这段数据说，061天生就喜欢池小池。061拥紧了池小池，用自己的体温把池小池滚烫的体温逐渐拉回正轨。第二日清晨，独睡一张床的池小池身上热度已退，他活动活动胳膊腿，发现除了有些眩晕外竟然没有其他不适，不禁啧啧称奇。 这身子骨可以啊。 哼。 池小池隐约记得昨夜自己昏过去时是倒在了谁的身上，并选择性忽略了地上的原本善。 甘医生这医术还挺给力的。 是，在各方面都挺给力的，尤其是撬墙角这方面，这隔壁老甘堪称一绝呀。 昨天晚上目睹了现场的西楼早已看透了一切，哼，很好，一个两个的归了包堆，全都是老流氓。所幸他记得纯阳对自己说过，他不喜欢比他大太多的。西楼算了算，甘玉是个主治医师，虽然脸看着挺嫩，可按照资历推算起码34、35岁了。西楼听说学医这一行工作量多发量少，别看甘玉头发浓密，再过两年发际线起码往后退个5厘米。想到这里，他常常呼出一口气。不得不说，经过一晚上的精神胜利式的心理建设，西楼已经心如止水。纯阳什么都好，就是看人的眼神不大好。等他有了身体，一定第一时间来到宋纯阳身边，把这个年纪轻轻就得了青光眼的家伙给圈起来。一大早来最先探望池小池的竟然是关巧巧与廖武，这两人组合着实诡异啊。廖武一扫昨夜疯狂之态，神情柔和，收拾得精精神神的，甚至梳好了小辫子，破裂的头颅也被修补完毕，脸上甚至还上了一点妆容，看起来与往日的他毫无差别。看来关巧巧又多了一位陪演的演员。池小池曾记得自己看过一幅照片，上面是一个女人坐在缝纫机前，眉目低垂，手边道具齐备，认真修补着一面破烂的鼓。 吃小吃法时，他绝对不会细想廖武破烂的脑袋是怎么被修补好的。关巧巧很关切地询问，池小池怎么突然病了？池小池从廖武身上拉回注意力，笑着以玩笑口吻道： 你怎么那么关心我呀？ 一旁的袁本善闻言，一脸吃了苍蝇的表情。女鬼希望他好，也就是把他们当道具，不希望道具有损毁，想让他们快快陪他拍戏玩。谁想关巧巧竟微微红了脸，坦诚道： 因为你很好，演戏演得好，对我也很好。 下了戏的关巧巧一点都没有女鬼的样子，腼腆温柔，就像是一个真正的人。池小池态度温和： 我没事儿，已经好很多了，今天还能陪你把戏演下去。 关巧巧璀然一笑，露出两颗小虎牙。廖武的同伴们在看到还活着的廖武时，先是惊骇，又是悲哀，渐渐又趋于麻木。恶意是许多负面情绪的综合体，它脱胎于怀疑、愤怒、仇恨、绝望，在极端环境下会释放出难以想象的能量。人性则是灰色的，它复杂多变，晦涩难懂，包罗万象。然而在面临生存威胁时，人性则会回归最原初的那个欲望，不要死，要活下去。廖武同伴的愤怒是真实的，痛苦是真实的，但要活下去的心也是真实的。失去了匕首，他们也失去了搏命的资本，只好听从池小池那一些真中掺假的话，战战兢兢的演戏，希望自己身上的死气减少一些。同伴的死亡让他们仍然恨着关巧巧，恶意或许会在夜深人静时滋生，但等第二天看到关巧巧与廖武的脸，也会消失得一干二净。原因无他，他们还想活下去。原本池小池还担心过这女鬼或许有杀人指标，但随着时间推移，池小池发现她一直沉迷演戏无法自拔，不如演戏，杀人不如演戏。只要是没有戾气与杀机的人，他就愿意掏出心来对人好。他的恶意向来只会回馈给那些心存恶意的人。他是一面镜子，只照出人心底最肮脏的那部分，并百倍地反弹回去。但甘玉不认为他们这后半程的安然无恙只是幸运而已。系统给予的出戏这一提示再直白不过，就是字面上的意思，好好拍戏，什么都别多想。然而连续两个人的惨死不可能让他们不多想啊，倘若那天池小池没能镇住场子，或者是没想着从他们手里提前夺走断臂，那么后续将如何发展完全可以预料得到。谭月会继续策划杀掉关巧巧，而毫无疑问的，他会成为下一个牺牲品。谭月的死将会引起团队中更剧烈的动荡，直接影响拍摄进度，而拍摄进度遭阻，关巧巧哪怕展露出一点点不满，也会加深任务者们心里的裂隙，担心自己会不会出戏了，担忧自己是不是被关巧巧盯上的下一个目标。如此下去，他们要么更加笃定要杀掉关巧巧的决心，要么精神崩溃。甚至在极端恐惧的情况下，某些人会将矛头调转，酿成内讧，一步步推进下去，只会是恶性循环。到最后，他们会集体死于自己的惊惧、怀疑和不安。总而言之，如果不是小池，这第八个世界他们不会度过得如此顺利。再进一步，池小池最牛逼，不接受任何反驳。任务完成的超乎寻常的顺利，